我们来祷告。 好，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主，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啊，在这个美好的主日清晨，再次将我们召聚在这边。主，我们带着我们的渴慕来到你的殿堂，来到你的课室。主，我们来学习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求你自己的话语亲自为我们解明，让我们心中能够有属天来的智慧，我们的心眼被你自己打开。主，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你自己话语中的奥秘。主，你对我们的恩慈是何等的大，你对我们的选召是何等的美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求借着课堂大家彼此的学习，主，让我们能够看到你永恒的心意。主，让我们能够学习到说，主，我们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上面，主，我们能够有更多更美好，我们也能够有更圣洁的生活。主，能够来让你自己美善的工作做在我们身上。谢谢主。我们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求主来保守。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四师记。我们四师记有两次的课上课，今天是第二次的上课。首先在这边问一下各位回去有没有机会看一下四师记？ 有 机会看一下四师记。那个四师记觉得看起来如何？会不会很困难还是怎么样？不会哈，你们大部分人是不是也都觉得差不多呢？是不是觉得四师记还可以，不会很困难？我个人觉得四师记应该不是很困难，因为它很多是用什么文体？哎，我一直讲这种东西很重要哈，因为圣经里头它是用不同文体里头去写不同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是单单只是看白纸黑字哈。以前我记得我们有一次请了那个张宏牧师来我们这边讲，它有不同的题材，那所以你碰到不同题材，你用带着不同的一种方式去研读自己这个圣经里头。那有特别是诗歌题哈，我后来就开始觉得说，每次看到诗歌题的时候，我以前都看到说，哎，诗歌嘛，那就跳过去好了，我就看叙述。可是后来发现说，哎，诗歌里头的蕴含的那些意思啊，更多更深远，然后能够在你的里头主角的能够更多哈，所以不要跳过去这种诗歌题。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看了底波拉，他的那个胜利之歌，我们也讲了基甸，那总共有这个七次的循环，各位也看到了哈。那这些都是在整个四师记里头的大纲，你也知道说，哎，有这些东西，哎，为什么有这些东西？但是最重要还是要各位自己亲自看进去，把圣经的经文，然后你看进去 deep， 然后你再回过头来反思说，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这些事情？圣经记载这些事情，对我来讲有什么重要性？那圣经记载这些事情，对我们的群体来讲有什么重要性？记得哈，不是所有这些东西只是对我个人而言，圣经记载是一个群体，要有这个观念，是一个 community 啊 ，community 这个观念。好的，所以我们今天继续看一下。那这个我大概我想你们可能也都有机会可以看，也不是很难，不是很困难哈。所以我就简单的介绍，所以你们也不要就是说认为说我要把这个讲得很透彻，这个基甸它到底干什么？我觉得那也不需要，你回去自己可以看的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我鼓励哈，我希望说大家有机会提出来，然后在课堂上面你提的问题，也许是别人也会碰到的问题，也许不是我的问题，也许我看的时候没有那个问题，但是每个人哈看的角度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好的，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基甸，大家知道基甸一开始介绍他。他的出身不是很显赫哈，基甸他是一个很普通的，而且他当时在做什么？在酒榨里头打麦子 ，OK， 那为的是要逃避敌人在对他们的那些就是所谓的掳掠，他们就抢把他们打，哎，太好了，你把麦子都打出来以后，我就把你抢走，哎，对不对？然后在基甸的这里头，我们看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讲到说基甸跟神求证据。我们上次也讲说证据是可以跟神求的，模式是不是一模一样？哎，不一定一样哈。但是我们可以跟神求验证，这件事情的话是可以的。你在新约里头也会发现，哎，有时候跟求验证。那我在讲说基甸跟神求验证，摩西那时候有没有？摩西有没有？啊，我看有些人点头，你会讲，哎，这些你就知道了，哎，有，哎，摩西也有，那就不讲摩西了哈，你就知道，哎，这个东西圣经里有多次提到，那。看到这边，这时候要去打仗了、啊。 要跟米甸人打仗，米甸人的人非常多，但是神所拣选的基甸所带领他们的人多不多？本来的话很多哈，本来有多少？大概有3万多人吧，3万2千人。所以第一次的时候，哇，神说：“哎呦，这么多人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么多。”他说：“你们不想打仗的，可以回家。”哎，有这么好的？哎，不想打仗就回家。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当兵的经验，好像没有这样子哈。我不想打仗，但是也得要去加入哈。啊，回家剩下10000人，所以说还是不行，太多了太多了。那结果就他们叫你看到没？有些人这样跪着喝水，好像像狗舔水，对不对？有些人是这样用手捧的，然后他就选了哪些人？啊，手捧的哈，波波讲手捧的，那手捧的是不是比较厉害？打仗会打得特别赢？不是，那怎么看呢？你怎么知道为什么要选手捧呢？ 人少。 哎，就是人少，那就选了这人比较少，也没有什么特别，就选这人比较少，300个。所以基甸300勇士，大家也可能都听过啊，就带着少数的人，然后带他们去打仗。你接着你就回去看那经文的时候，打仗的时候更有意思了。打仗时候，他们没有带刀，也没有带什么枪，也没有带什么甩石机旋什么，没有，就带一个什么瓶子跟吹角 ，OK。然后打的时候，事实上谁在打？我们在旧约看好几次了，其实这种征战都是谁在征战？是上帝在带他们征战，因为他已经求验证，而且在这个征战之前，神也给他一个特别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 token， 就是一个验证。那他不是说，哎，你要是怕打这个仗的时候，带着你的一个仆人下到那个什么敌人的那个米甸的军营里头，他们就在那边听。他说，哎呀，不得了了，我做了一个梦，有个大麦饼，有没有？还记得吗？哈，你会去看，你会看，其实神都预备他们的心，一步一步一步，然后到那边，他们结果怎么样？就照着做了。如果他不照着做，这300人就觉得说：“哎呀，我们怎么可能打赢呢？那个敌军有多少？你知道，13万，那个都写在里面哈，13万多。你要是要用人的眼睛来看，那个不可能。可是上帝说，你们就这样做，那你做了你就打赢了哈。那这个是这个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事情。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人认为不可能，可是神说。”你们就照着去做，只要相信 ，OK， 你只要相信，就一定会得着。虽然是个旧约的故事，但是你看了这个故事以后，其实我相信会在你脑海里头有存留很多的那种印象，存留很多的那些感觉，说，哎，这个就是跟一般的不一样。也就是为什么这样，上帝就把他的这心意写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所以借着这个，他就拯救了在当时以色列被米甸人所欺压的一个境况。OK， 那讲到这边，我突然也想到一个例子，我就想说，是我事先没有特别准备，我就想到，在不久之前啊，在我们的团契中间，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姐妹在找工作，他们在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完成了学业，在今年5、6月的时候拿到毕业证书，他们可以来到这边所谓 practical training OPT OK。那其中有一个，他就开始丢了很多 resume 哦，这些孩子们丢了很多 resume， 但是后来也有找到几个有 interview 的机会，那去 interview， 一个一个都被拒绝。那也许我们没有他们的光景，但是你可以晓得被拒绝几次以后好不好受，不好受。那下次再去的时候就觉得说啊，我也不晓得这次会不会拿到，真的那种心情啊，那种本来是觉得说哎。很有相信的，可是到后来都变得不相信，就他就跟我讲说，哦，他说就 anyway， 他叫我试验哥，他说哎，试验哥怎么样，然后我说哎，我说你还相信上帝吗？你还相信上帝在旁边帮助你找工作吗？他就看了我一下，他就脑筋就在想了一下，后来他说我相信，我说有相信的话，我说有相信就有希望，因为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什么？我们的盼望是从哪里来？从神而来嘛。你有 hope， OK， 主新约里头咳咳，主耶稣给我们的福音，让我们得拯救，也给我们的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对不对？有盼望。我说你相信就继续做，哎，结果他最近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在一个很大的公司里头， 当一个人事管理室的里头的一个员工呀，哇，这就是这样子哈，就讲了这种都是信心。你看到就业故事，想到我们当今的生活，其实都相关的。好的，那这个给各位看一下哈，他们就机电击溃米甸人咳咳，这里头你看他在这个米甸营下去打哈，然后这样一路在打，把他一直这样打下来。上次也给各位看了一下那个地图。这个是耶斯列平原，记不记得那个那个巴拉跟那个什么底波拉打那个西西拉，在耶斯列平原这边，所以他那时候你看哈，就打米甸人，他们就这样串逃。他们一路打好，你看他们就一路跑，然后这边啊、以法连人他们也过来帮忙，然后把守这个约旦河渡口。当打到这边的时候，有两个地方哈，一个叫苏哥，一个叫庇鲁伊勒。那他那时候要求当时的人加入帮忙，那当时人就笑他说，基甸说啊，你找我们帮忙，他们不愿意帮忙。后来基甸说，你不愿意帮忙，等我打赢胜仗的时候，抓住这些敌人的时候，回过头来我会惩罚你，就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哈。神要求借着他百姓要求有帮忙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帮忙。你也看到说哦，哇，好的，那个大概就是我想跟各位提一下哈，有关基甸。那有没有问题，各位？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哈，士师，你知道吗？士师这个东西，他的角色，他在《生命记》里头有讲到士师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有没有印象？没有印象啊，没有印象，《生命记》里头讲士师啊。OK， 那我们这边讲了半天 Judges。OK， 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其实都有在上面讲啊 ，Define 哦，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啊，我找到了哈，《生命记》的第16:18那边，请各位翻一下哈。所以你看到这个士师记这个 title 就叫 Judges， 那《生命记》里头也讲说这些人到底在做什么。你看到《生命记》16:18那边，他就讲到说这些审判官有没有看到？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必按公正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枉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以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的人眼睛变瞎，又能颠倒义人的话。所以神在每个支派各城市里头都会设立这些人，所以这些人应该是有神的智慧，而且行事为人都是正直公义的，然后他们成为士师。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当然后面还有一点点经文，你可以看他就讲到说这些人是会在各城市选。所以你看到士师记为什么会有这些人存在，哎，他们就在各支派，但是士师到后来的时候就被呼召出来成为拯救当时被压迫百姓的带领者，好，就是这些士师。那到了耶夫他的时候，耶夫他应该是在士师记里头，好，各位可以你的圣经你可以再回到士师记里头去了，在士师记的第10后半段那边，有关基甸的部分哈，你看基甸非常的不错，带领打败了很大的，刚才讲的人数方面就杀了米甸人13万多，所以他是以小胜大，所以你会看到那大家都非常崇拜他，那后来他们要立他的儿子为王，可是那个儿子实在是不是很好，不争气，然后那头就写了很多那些东西，所以你们可以回去看哈，那个亚比米勒所做的那些事情，他杀了所有基甸的其他的就是他的兄长全部都把他杀了，然后自己自立为王等等。我们看这个士师耶夫他的他的背景好不好？11:1怎么告诉我们的？嗯， 耶夫他他当时的背景各位看到了，所以大家很多人会不会尊敬他？ 会 不会？那他在那边事实上他也没办法待立下去，所以他就离开了他的 OK， 他就离开了，结果去跟一堆到住在什么托伯地，然后有一些匪徒啊，为非作歹的那些人就跟他聚在一起，然后他们就在那边成了一个帮派，然后在那边。但是在当时一些日子的时候，好，第四节那边讲的，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就到托伯地去，要叫耶夫他同回来，对耶夫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所以当时亚门人来攻击他，那时候也是受到这些迫害，可见国中他们也实在没办法了，对不对？要不然怎么会去找他呢？他刚才讲说他跟 一堆匪类在一起 OK， 在那个地方，哎，就去找他，至少他们还有一些同伴，至少也许还一点点势力吧，呵呵，一点小势力在这个地方，所以找他们，然后去来攻打，所以他们来做整个激烈的这个领袖 OK。 里头有一个蛮深刻的哈，在接下来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讲到他，那我不知道各位，你如果看了四世纪的时候，在看到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你就觉得他就开始讲了一堆话，他跟亚门人中间的所谓的一个谈判哈，我这里写的说与亚门王的外交谈判，在这对话里头。那你如果看他说他的背景是什么？是一个他上经文告诉我们说他是妓女所生的一个儿子，然后在当时不是被大部分的人所接受、所唾弃。但是他对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他非常有智慧，我也不晓得他这个什么的智慧是怎么很特别的怎么样，但是可是你看他整个就叙述这个东西啊，很棒。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看过这一段呢？看过啊，看过哈哈，讲得很好哈。你觉得为什么？ 我估计他父亲当年还是教育后来才被赶出去的嘛，赶出去我估计他可能不是从小就赶出去， 嗯， 后来他的那个他们的弟那他父亲的妻子的那些什么那些儿子弟兄们就把这个妓女生的儿子赶出去，肯定是后来看着他，我估计他是个勇士，从小还是有点锋芒的，所以那些弟兄们就把他赶出去了，可是肯定想小的时候还是跟着他父亲，还是受了一些以色列的这些传统的教，这个神怎么领导从出埃及这些教育他都知道的，哦，所以他后来谈判的时候呢能讲的这一套是很好的，把整个的历史能够讲出来， 嗯， 抓住重点， 嗯， 能给那个亚门人来说，可是亚门人不听，是不是嘛？ 对， 他才去打， 对，没错。OK， 对，你看他这边时候，其实伯母讲得非常好，伯母读他读了，其他人有没有一些补充？所以读的时候也开始，哎，我也是说奇怪了，他怎么那么厉害？他讲了这些，所以伯母讲，当然圣经，神与他的同在，我也完全相信。伯母也讲，哎，也许他父亲当时把这个东西教导出来。那当然这圣经没说，这个我们可以看的时候可以，那但是这里头四世纪也给我们看到一个整个所有的背景，就是当时的人什么样，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根本大家都不太管说什么我们的祖宗耶和华神到底怎么样，因为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所以为什么选他出来当就是当时的士师 OK， 一定有神的心意道理，神在拣选这些人的时候，他毕竟还是不错，虽然说出身比较卑微哈，但是还是不错。所以这个哈亚门人王，好，他想说，嗨呀，你这以色列人然后那么差，好，他就讲说，从这个亚嫩河，还有到亚伯河、约旦河以东，他说这个地是我的。他说你们当初列祖出来的时候，从我的手上要抢过去，然后亚门在哪里啊？在这边啊。他说这是我的，我现在要拿回来。我就去找了一个地图，我说他到底在讲什么哈？他就讲哈，你就去看。所以亚门在这边，然后就跟他讲说，那当时他们就耶夫他对不对？那些长老们就找他做领袖，他说你真的要找我做领袖哈，我愿意出来啊。他后来就带领他们，啊，然后就在这边就跟他们打。所以他讲了一堆的这个话， 就在这边。那我把这个就稍微做了一些 highlight 啊，就跟各位看，说他说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摩亚地和亚门人的地，以色列人在当时没有这个。那当时他们经过的时候是绕着道而过的哈，简单来讲，他们是绕道过去的。那在这边，但是本来要绕道的时候，这边有一个什么西实本王，他本来跟他讲说能不能我们经过，他不要，在这百姓绕过去，他就出来攻打。他神就说：“哎，你先打我的子民啊！”就最后就让他打赢了。啊，这里就拿了这个地，所以才会有迦得、流便哈，他们分了这边地，但是当时的亚门没有在这边，所以你看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都有道理。其实你会发现说，很多时候是人他自己不是很公义哈，他不是很公义，但是神就因着这样，然后这样，就是神有他的心意在做这些事情。所以你看到之后，他就在整个介绍说，其实没有。哎，我对耶弗他最了解这段历史非常那么清楚啊。哎，我觉得蛮诧异的，因为刚刚当时我们现在看圣经，我们还可以这样子看哈，写下来。在当时没有这种什么很多的这种手传的东西，很多都是口传。可是他知道这些东西，知道他从父亲他们跟他们教导这些东西，而且他遵守，而且有智慧，然后跟他讲。所以后来。跟亚门就是跟这个亚门王哈，先来外交谈判，说事实上，哎，我没有占据你的地，你不要这样子哈。但他说还是不行，后来他们就后来就打了。OK， 那这些有些highlight 的哈，这些经文你回去自己读，我在这边就不带各位读了哈，你回去自己读，他就讲得很清楚。那耶弗他后来就带领他们打，然后就打了很多哈，那以法莲的人后来很有意思哦，这些支派本身你可以看到支派本身有些冲突在那边，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他们中间有冲突。他打赢的时候，以法莲的人就跑出来说，哎，你当初去打的时候怎么没有叫我们呢？他说我叫你们自己不来啊。 OK，所以你会发现说，哎，原来支派中间有一些冲突啊，不是所有的东西好像看起来那么和睦，因为他们当时没有王，大家没有全部对神有个敬畏的心，以至于中间彼此中间有很多的意见争执在那边哈，这些细节你们可以看。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参孙，参孙这个大家可能知道的就比较更多了哈。在儿童主日学里头，这也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历史人物。除了约拿以外，约拿被大鱼吞吃，这个参孙这个人也是所谓的，我在这边写大力士哈，大力士参孙。那整个这边大概我就给各位总结了一下几个重点，当然有很多的故事哈，你会发现说写参孙的篇幅在这个整个史诗里头蛮长的，他用了四个章节，其他你看看哈，底波拉什么或者是基甸，他没有那么长的一些章节。那这里有讲到首先拿细尔人，大家对这个东西有没有知不知道什么是拿细尔人？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们讲一下什么是拿细尔人？来，大声一点，你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姐妹？你刚刚说什么？民数记第六章那边有讲到拿西尔人，哦，我没有翻，我也不晓得。哎，姐妹讲的没错哈，第六章那边有写拿西尔人，好，你的圣经旁边可以可说参考民数记第六章。拿西尔人的话就是分别为圣，归于神的那种人。就是基本上就是拿西尔人 ，OK， 可以理解吗？就是说，我世上的事什么也不做了，我完完全全将我自己归给神 ，OK， 那这种人就叫拿西尔人，他不是一个特别民族，不是说以色列十二支派有什么便雅米人、犹大人，或者是那个什么西缅人、亚瑟人，在那就多了第十三支派，不是这个东西哈。他是讲到一种人，他就说 我什么也不做，我也不用耕田了，我就是归给上帝。OK， 那这个人就是拿西尔人。所以他一讲到他身世一出生的时候，他一出生，他们的父母亲就把他归给上帝。 嗯， 很好的题目。四世纪讲到这些征战，他们到底在跟谁征战啊？是跟他的附近的其他民族，他支派本身，还是其他等等等等？那各位，你们再提你们的看法。 先呢犹大的领导打，后来这些几个世子起来也是给外邦打，也是一呼一叫，他们这个自己指派的人都起来打，到最后呢就是和他打英法联嘛。 OK。 打完了又后悔了，又要给他们娶妻。 打完以后后悔，所以怎么把自己支派给灭掉了？他们居然没有姐妹可以跟他们就这个穿眼后代了，然后才发现说，哎，我们自己做了错事，对吧？很有意思哈。那个彩云，你刚才想再说什么？ 就是说，对他等于说，这进了迦南美地之后是什么？就先打附近的，愿意到新的地方，到迦南美地，附近有一些当地的人，他们不满嘛，一定会来侵占你。不过这些人被打，把对方都打赢了以后，照理说我们应该和平相处。可是自己的十二个支派就反而跟他打来打去了，到最后就像伯母刚刚说的，自己都没有女儿可以繁衍后代了。然后最后呢，人就觉得就是很奇怪，人是不满足。其实神给我们很多很多，说到最后我们太丰盛的时候，我们就忘了我们之所以有这些是神给我们。然后最后他们居然就要自己立王，最后就立了王啊，这些，所以我觉得很 难过。所以常常你会看到一些那个解经书籍，他讲说四世纪是在当时以色列中间一个时段，从约书亚完了以后到撒母耳中间哈，是属于他们一个黑暗的时代，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他们就觉得说为什么在那边打来打去。那四世纪一开头哈，记得上次给各位看纲要的时候，四世纪一开头一到三章的第六节那边，第一章的神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为什么这个时代会产生这样子的混乱，有两个重要原因。各位还记不记得上礼拜讲那个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圣经一直在讲这个，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就一直在讲这个。那但是有个两个主要的原因哈，他们为什么会到了这样子的光景， 外邦人没有 赶 出去。 OK， 讲到刚刚一个原因，神叫他们去把这些外邦族把他赶走，他们有没有做？没有做。而且他从第一章就讲，他说犹大上去做了，然后另外约瑟的家做了哈，那其他支派都没做。神交代了他不做 ，OK， 所以他没有听话 ，OK， 没有 obey。那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离开神，拜外邦的神，这就是很重点。神一直在我五经里头都讲说，你们不可以去将来到那个地方去娶他们的当地的那个地方的女儿，或把女儿嫁给他们，因为到时候一定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说他们开始就拜外邦的神。结果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生？真的发生了，以至于导致的这些混乱。所以你看这些混乱为什么要这样杀来杀去，为什么这些人被攻击，这样主要原因就是告诉说这些百姓没有听话，没有把那个恶从他们中间除掉。 OK，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从新约里头知道，我们的罪有恶性的时候，我们除了知道以外，还要认罪悔改，要从中间除掉。不光是个人，群体中间也是一样，这是一样的道理的东西哈。当我们不除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个东西很小，刚开始很小，可是又越蔓延，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 其实从我们的周边你去思想这些东西，你就会发现，比如像讲最近好像今年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什么同性恋的，刚开始他们这是不是从今年才开始的？不是，十年前十几年前就有了，对不对？那当时他们可能很小的群体出来，他们还是出来，但是又被人家压下去啊，那再踹又怎？可是当这个恶从小到大，再大大大大，最后就到了一种会影响这个大局不可收拾的地步哈。你就看到其实是讲这些东西，其实他经文就讲这些东西，但是透过一个历史的这个真实发生，我们在常常讲说历史是有它的怎么样，有它的一个会 repeat 的啊，历史会的，不是看过哎，这以色列人当时这个根本没关，其实后面的隐含的那些 underlying 的那些东西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在中间里头要学功课，在这边学了功课。你说当时就是这功课，就两个事情，刚刚按照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就是谁要叫他们做的他没做，第二个叫他不可拜他们就下去拜，才导致到这些导致到最后，以至于他们宗派之间彼此都还会仇杀。好，谢谢，很好的应用。对，四世纪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哈。那刚刚讲的，当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还有一个，他是列为说，为什么大家会变？就是因为当时的世代人不认识耶和华，所以上一个世代跟耶稣亚征战，就是他们的父辈的那都过去了。新的一代，哎，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有没有教导传递下去？没有做这个事情哈，所以很重要。你知道下一代是在我们上一代的责任。OK， 我们要怎么去教导他们，他们就能够怎样子被塑造？我们不教导他们，就让这个社会环境去塑造。事实上，社会环境好不好？不太好哈。那上次我还记得特别听到那个崇浩老师跟我们讲，社会这个东西叫什么？叫俗 ，secular。就是俗，神告诉我们神的方法那是圣的 ，OK， 没有说这个好与不好，而是它是俗的 ，OK。有时候说孩子们就说，哎，人家都可以这样，我为什么不可以？嗯，就是这样，不是好与不好，可以不可以的东西，它这个东西到底是圣还是俗嘛？那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它是圣与俗？好 ，Anyway， 我们就回到参孙继续看，他讲了好多这些事情哈，这些都是故事，你就可以回去看。他参孙大力士，他把狮子就像狮羊一样。一下就拉了，对啊，我去上去找了一些看参孙的照片，都是这样。他不像我们武松打虎啊，他是这样上一拉就这样子吧。这是大力士，然后他用那个驴的腮骨这边那一打打了前人哈。到最后你看哈，我觉得这个故事蛮让人发人深省的啊。他跟大力拉，他爱上了这个大力拉这个女孩子。那这个故事讲了。他大力拉一直要问他说你的那个所谓你的力气大的那个原因在哪里，那参孙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跟他讲真话，就跟他在随便讲说啊，你如果拿一根未干的青绳子把我绑起来，我大概就束手无策。结果他就叫他菲利士人，那菲利士的首相说，你如果告诉我们他能力的秘诀，然后我们把他抓起来，我就给你钱。那个大力拉也是为了钱财，然后就拿去。那第一次哎不 work，然后总共几次你知道，你回去数数看，你看的时候 第四次。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就讲说，那这样好了，你就拿一个那个什么那个草绳，然后把它绑起来，哎不 work。 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呢，把头发的发辫把它钉起来，然后又上来，也不 work， 已经三次了。然后第四次大力拉也在说，你没有 你如果爱我的话，你要告诉我的真实情况啊。然后又开始OK， 然后就线上美人计啦，然后怎么样，然后哎，那最后一次他就告诉他了，然后圣经在那次时候稍微又跟增加嘛说，哎，他去找他的族人大力那个腓力士的那些人的首长，说你再上来一次，那时候已经是第四次了，你再上来一次。然后那个族长，如果你是那些腓力士的那些首领，你会觉得怎么样？你把他放在他的那个大力拉的那个位置上，你会觉得怎么样？那首长意思上说，你已经跟我们讲三次，你都在欺哄我们嘛？哎呀，三次都不 work， 第四次， 第四次我怎么能够相信你呢？狼来了你喊三次以后第四次也不 work 了，对不对？哎，我看他这边讲了，那个首领就上来，可是人家首领真心决意的就是要把他给抓起来。哎，他一讲他们就带着银子就上来说，好，我们还是上来。哎，我在想说敌人要处死他的决心那么大，但是反过来参孙不在乎，他第四次就把他的那个秘密就告诉他了嘛。OK， 那大家这个都知道他的秘密是什么，就是他的头发。OK， 他把头发剃了以后，那这一次就被抓住了。而且圣经里头写的很有意思，他想说，哎，这一次第四次来跟前三次一样，我就起来舒展，跟他们打一打架，然后好像 exercise 一下哈。结果最后就被抓去，抓去以后呢，他们就把他眼睛给挽了，也绑了，然后就叫他们在那个地方磨磨哈，到最后他才 realize， 他才跟神就讲说，神啊 ，OK， 再给我一次机会。他这时候才跟神呼求，这是机会。神就使用他在那次机会，就是这个图片啊，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OK，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大家说啊，我们终于抓到这个了，我们敌国的这个所谓的大力士就被我们抓到了，很开心。于是他们就举办了一个 party， OK， 那在这边欢乐，他说，哎，把他抓出来，让他戏耍一下，来给我们做一个娱乐节目，然后就这样。那参孙那时候头发就开始长出来了，他觉得说他的能力有点恢复啊，但是眼睛看不见。那他摸到旁边的柱子，在跟旁边的人讲说，你让我靠柱子，然后他就摸到了这柱子。在当时描述说，这时候 party 里头有多少人？ 三千人， 哎，然后他就怎么样，他就在里头，他就把整个柱子推倒，那整个压死了三千人，好，那个是最后他结局。所以各位，你可以回去看到这些，其实故事讲出来有他的 purpose 在那边。你会发现说，哎，怎么会这样子哈？怎么会这样？第四次了，那个敌人却相信，但是参孙却是这么样的，怎么讲呢？不在乎 ，OK。那但是这个。好，就讲到了，好，这些都是所谓神这四世纪里头的这些事实，所谓的 judges。 在这些四世纪的事实的时候，我在研读的时候，我也在看的时候，我发现说，哎，有个事情在这次的时候特别让我觉得提醒我很多，其实不太一样，我以前可能不是特别注意到的，就是给各位看这张图片。在我们在看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哎，三孙在后面好像篇幅挺多的哈，参孙在这边，参孙篇幅挺多的哈，用那么多写了他的那个这些狮子啊，那些大力拉那些故事，这可是在当时摆这些世事的时代，他们是有人去详细查考这些年代的哦，所以为什么都是英文的哈，我也没办法都把它翻成中文，因为不可能重新再做这个图片，但是从这边你看到的时候。从第一个四十到第二个四十到底波拉，其实跨越的时代是相当长的。圣经里头讲到厄陀涅，讲到以物，是一个很简短的。所以当时以色列国中没有那么混乱，可是越到后面越混乱，越到越后面越混乱，一直到最后什么？最后大家知道是撒母耳，我们就进到撒母耳。我们下一个礼拜的话是路德记，但是路德完了以后就撒母耳。神选在这些人里头都不要这些人，特别选了一个童子 Samuel， 他从小在圣殿里头当士师，也当先知，也当了，我相信可能也做了一些祭祀上面的东西，也当选择他。那在他之前有这个以利，这个非常败坏的一个祭司，你会发现说，哎，这些都是重叠的。那完了以后，你看到底波拉，我们知道底波拉在那边去打了那些所谓的那个耶宾王那边，对。其实在不同的时段南边的时候，你看基甸在打米甸，好，你会发现说这个是耶弗他， OK， 耶弗他跟他的一些人跟参孙，原来是在这些时代上面，你看到以利虽然是在这个时代上面的，所以给我们一个 picture， 它不是一个事实完了以后再接一个事实，不是一个事实完了再接一个事实。所以刚刚那个彩云姐妹所提的这个问题，我没有马上回答。伯母也讲了，哦，他们先打外面人，再打支派。其实我发现都是在同时发生的，有些东西是有些重叠的。要去考证那些时代的话，就会发现哈，你会发现说，哎，原来是在当时有些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参孙在哪里？参孙是在那个什么非利士人，在今天的加沙那个地方。 OK， 他在那边去那个腓力斯人来骚扰他们，他去打那些，你会发现说原来是这样跨越他们这样的一个时代哈，大概的时间。大概的时间你会看到说大概有三百多年所谓的光景，就是主前1350年到这边1050年，大概就是这代这个光景，大概大约三百年的那个时候，你会看到说哦，原来事实其实局面是挺乱的，他们所受到的压迫不是在一个时段，咱们一个不是一个时段的一个，是同时，所以神在好几个地方兴起士师。然后刚刚各位看了士师在不同的支派不同的城市里头有士师，所以那些人是跟神比较近的 OK， 他们秉公处理，所以他那边然后神就兴起一些士师去拯救以色列人从这外邦人守出来，能不能体会到当时的场景，然后这些 OK， 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一些？人类的本性是不是都爱征战？这不好回答，我觉得或多或少有一些了，yeah。所以你在新约的时候去看那个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特别在那边他也讲到说我们要彼此相爱，而且我们要什么爱我们的仇敌 love your enemy， 那这个东西不太好做，我想说仇敌不要说了，也许自己周边的人自己的亲人有时候争争吵吵，你说再去爱有时候不是挺容易，当然有时候我们就饶恕包容等等，可是你要爱一个跟我们完全没有相关的其他别的民族，不是挺容易的，真的不是挺容易的。爱本身我也相信说哎，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歌词，爱是从哪里来爱是从神而来，对不对？我们昨天现实就唱这个东西爱是从神而来，所以从神而来的才有真正的爱，所谓的真爱，你常常听到这个 genuinely love 的真爱，那世上的人的爱都是有条件，然后有条件，而且有限的哈，就是 conditional and is limited， 这个是真的，也有时间性的，对啊，所以时间，比如说换了不同的时空、不同的场景，这些爱也许很容易就淡化了，但是神的爱超过时间、超过空间，然后可以进到永恒，而且神的爱随时都在那边。我们来到神面前都有这些神爱，很好哈，这是让我们都看到。所以四世纪你会看到说很多的这个历史故事，但是从历史中间我们学习教训哈，你可以看到这些混乱的局面，一直到先做一些广告。所以当我们到撒母的时候，你就看到还开始先介绍这以利这个家庭不太好哈，后来神就兴起了另外一个叫撒母耳，神借着撒母耳怎么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高了这个王。高了这两个王，撒母耳不太愿意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说以色列中间谁是他们的王啊，他们的神才是他们的王，一直很重要哈。这个一直在讲的时候，以色列中间没王，个人任言行，其实他们没有看清楚谁是王，上帝才是他们的王。可是他们一直觉得说你看腓力斯人他们也有王啊，你看那个耶宾他们有耶宾王啊，就直到这边他们就到这边，那 就不多讲了哈，这个请各位继续再看下去的，到时候来上课继续看下去。那在这段时间，各位你可以看到哈，不同的士师在当时的世代带领以色列百姓做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们如何拯救他，以色列百姓被拯救完以后好了一段子，但是又回来又老样子又犯了啊。在士师记里头讲完这些事情的时候，又讲到一些不是跟别人在那边打来打去哈，其他的民族是讲到他以色列本身自己，在大概的话一般归纳可以成为三方面，就是所谓宗教上的败坏，他们道德上的败坏，还有支派上面的败坏。那宗教上面的败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好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可以翻到十七章哈，我们看一下士师记十七章前面一些，各位来带各位来看一下十七章第一节。他说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边，是我拿去的。哇，这个儿子偷了他母亲这1100舍克勒的银子，不是一笔小数目，是一个很大数目的。然后他母亲因为失去这个银子，因此咒诅，可能就讲了一些，谁拿了这个银子的话，他一定会怎么 OK， 讲了一些咒诅。然后这个儿子听了以后，他说，妈，这个银子在我这边是我拿去。他母亲说，愿你深知耶和华。说，哎，你说奇怪，怎么回事？刚刚在马说拿他的银子，耶和华说他儿子说是我拿的。他说，没事，愿耶和华祝福你。我觉得给我们看起来产生一个很奇怪的一种画面哈，你会看到说，哎，这圣经怎么会这样？你会想到当时的那种状况，那时候的情况，那时候人的本性怎么讲？哎，这个儿子就把这钱拿给母亲 ，OK， 他。拿给母亲以后，他母亲说，哎，好，没事没事，刚才不是讲说没事，好，我马上为你把这个钱中间拿一些钱出来，然后为你来献给耶和华，然后做一个雕像，铸一个像，然后给他。于是他拿了200舍克勒，1100里头拿了一个200舍克勒，是蛮大笔的一个钱哦，好，蛮大笔一个钱，他把它拿起来，然后就做了一个像一个。你在读到这边的时候，因为你刚读完摩西五经，你也读完那个约书亚记，对不对？你觉得这个东西合不合道理？他母亲拿了很多的钱，这个钱是被偷走的，然后他本来说咒诅说偷了这个人，然后完了以后是儿子，他说，哎，没事，然后就拿这个钱去为他做了一个像，而且做了一个什么以弗德啊，做了一个像，做了以弗德。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十七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圣经的话就是这有点是什么，给他一个注脚，就讲说他做这些事情因为没有王，大家也不把这个神当神，他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任意而行啊。你就看他说，哎，他居然拿钱在家开了一个神堂，然后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神的像，然后就开始来膜拜这时候。然后后来他又抓到一个，也不是抓到，就碰到一个，然后就说立位的少年人，他说，哎，你来我们家，你来家，哎，我们家有神堂哦，你就来我们家当祭司好了。哎，那个立位少年人为了想说，哎，有地方可以去，有东西可以居住，也有食物可以吃，哎，他就去了。他也忘记他自己立位人本身应有的那些一些的责任。立位人应该是服侍在神的圣殿当中，当时的圣殿，考考各位，当时没有，并没有盖一个圣殿在那边，当时的约柜在哪里？啊，各位，当时的地方，刚刚姐妹讲的，在示罗地方哈，在示罗一个地方，就是差不多以色列中部的那边，那时候他们把约柜停在那边，示罗 ，OK， 所以在那边，所以立位支派应该是服侍神的这地方，然后神也给他们一些地业，在各个支派服侍，他居然说到这边。那更奇妙的是，在十八章的时候讲到另外一个部落的人但这个但的这个支派哈，他们没有去攻打，所以他们本身并没有地业，所以他们就没有自己地，他们就变成什么无业的哈，无地业的游民，大家一帮人啊，就今天住这边，明天住那边，就赚来赚去， 然后他们就就把他们家的这个东西给抢了，就硬是就把他抢下来。他想说你这一家，我们这边有一票人，我们就进去就把东西抢了。你看到说那时候真的很败坏哈。那故事我想说你再回去看，当然有很多很多的细节我自己就不讲了。你会看到说怎么会这样，觉得说跟你感觉起来你所看到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当时约书亚时代有在立约，对不对？摩西在他们百姓要进去的时候，在生命记的时候也跟他们立约，怎么搞的就不一样，就搞这个是所谓的第三代这些民，就怎么会这个样子，你会心中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反响哈。这四世纪圣经写的就是要让你知道说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们做的就是这种偏离上帝的这些事情。好，那这个是给我们一个警醒，我们如果心中没有上帝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到这样子的光景哦。不要觉得说啊这是他不是我哈。 老师请问那个三个菜不是也抽签抽到地的吗？不是大家都抽签了吗？ 对，这就讲到我们那个约书亚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原理原则哈，这圣经里头讲，你虽然被已经抽签都拿到了地，对不对？大家都抽到，但是要怎么样？ 要赶出那儿的， 赶出这些都对哈，大家都说他们，你会看到那个这个字眼一直在那个约书亚记一直讲说，你们要上去得，就是这个得。纳地为业，所以得是一个动作 action， 你要上去得那个地方，所以他光是抽签每个支派，但是要上去得。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四世纪交代，所以你要有那个观念的时候，你要进来的时候，你还知道说以色列他有没有上去攻打那些人，去把这个地拿下来？没有。回去再看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哈，那个我刚才讲的犹大跟他的哥哥西缅，他们两个联合上去攻打那些地方，他拿下来了。那他讲到约瑟家里头有以法莲跟那个什么马拿西，他们上去攻打其他支派，有没有？ 没有。 That's the reason， 没有。OK。我想差不多就是那种情况。圣经没有讲，圣经的交代说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这意思是说不把耶和华当他们的王，不把他们的神当王，他们个人任意而行啊。那你看这些时候，他如果是解经书，有些神学他会讲说这个是所谓什么神权时代，就是神来代理他们，一直到进到他们王叫王权时代，然后再来分叫王国分裂，他们会用这种术语。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我不用那么那样子的术语跟你们讲，但是你就看到说这样国中的光景怎么会是这样子，跟我们当时所应该了解的反差太大了。 OK， 我刚才讲了，我们神给我们，你去看希伯来书的时候，神让我们进到那个所谓的应许之地，对不对？耶稣基督把一切所谓的丰盛都给了我们，以弗所书开始讲到说我们属灵的丰盛，这所谓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头， spiritual 的 blessing 在里头。但是我们的观念也是一样，我们要上去怎么样，要去领取那属灵的丰盛。所以基督徒如果不去领取，我们也听到凭基督徒哈，那个这不是我讲的，不过是牧师讲的，我也不讲哪个牧师，就凭基督徒躺着平平的那种基督徒，他会不会得到这种？不会。所以我们要上去，我们要把神给我们的，然后用在神的国度里头，我们要服侍，我们要操练我们自己，然后服侍群体，这是我们该做的哈。新约里头跟我们讲的说，我们要参与服侍，然后爱神爱人。刚才姐妹讲的，我们要将神的荣耀带神的 God's glory 带给我们周围的人，建立基督的国度。嗯哼， 对，因为真的你去服侍，你才会了解圣经在讲什么，你才会了解神为什么这么爱我们。如果你没有去服侍，我想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你没有去经历，你不会了解神为什么这么爱我。 完全同意，谢谢你给我补充，就是讲很好。各位在这里鼓励大家，你一定要去学习去经历哈，不管在哪个岗位上，不管在你所属的团体上，你要学习开始去服侍他们。服侍本身是一个付出，服侍本身 我用另外一个字眼跟各位讲，就是付代价。你要为对方付代价，你服侍他们，你服侍他们，你付上代价，你才能经历说神给你的已经是何等的丰盛啊！那圣经里头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哈、啊，好像有点像老调重弹，就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你去给的时候，你才发现说你所已经得到有多少，而且在给的过程当中，神就使用你，先祝福你，然后再祝福从你给出去的人。所以常常大家在祷告当中，在诗歌当中，我们也都会听到或这样子讲，就是说 make me a blessing， 让我成为一个能够祝福别人 的人。 OK， 我不晓得在座各位是不是都有机会去服侍。我记得上次我们分小组那个后面的伯母也跟我们讲，他们服侍儿童主日学，刚开始觉得哎呀，这些孩子们我怎么带，可是当你跨出那一步，你去服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上帝真的就使用你，而且上帝把那些丰盛就先给你，然后你拿这些去服侍大家哈。鼓励各位，如果你还没有参加这些服侍或者是怎么样，找一个岗位你去试试看，去做这些事情。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人要想讲两句话？有没有人？哦，还有十分钟，好，那我就快一点了哈。所以这里有讲到说米迦的神像，这些哪些事情上面，这个你回去看的时候，但是我稍微整理了一下哈，我参考整理一下，你看到说雕刻像，然后自立神堂，自治以福德，然后擅自将人家为祭司，然后这里有讲到说他不仅雕刻像，后来找到利未人成为他的利未人为他家中的祭司，很奇怪哈，他不是支派，是家中。然后但人凭着他们的强暴就过来，就把他们的神像还有祭司整个都拿走了。然后他追出来讲说，哎，你怎么可以把我家这些都拿走？他说你想怎么样，基本上他就讲说我拿了你想怎么样，他看他说人多他也不能怎么样然后又讲到另外一件事情，讲到基比亚在那个什么便雅悯支派那边有一群匪类，然后有一个人他去那边，结果发生这些强暴。那这些很细节哈，那需要花时间，我们没有时间，但是你会去看，你会发现说到最后讲的这东西很像一个什么，很像索多玛恶魔拉，在那时的情况，就到几乎到的。那你知道索多玛恶魔拉的下场是什么？全部灭亡，那个神的审判就临到了， God's judgment 就临到了哈。你会觉得说哇，怎么会这样？但是这种事情居然临到他们以色列自己神的选民的身上，做出这种事情啊。好，那些你回去看哈，那些就讲到支派中间，还不是从外邦人哈。那刚刚伯母也跟我们讲了，不光是外面有人 ，OK， 外面有这些攻打旗啊，其他里头内部也非常的混乱。那这里哈，希伯来书。新约里头的希伯来书也讲到这些人物哦，这些人物并不是说只是在旧约给我们看看故事，他讲到这些人是什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各位还有如果还记得希伯来书后面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什么东西，那个希伯来书就让我们看到说，哎，这些人都是信心的伟人。希伯来书十一、十二、十三章讲到信，讲到望，讲到爱。那十一章一开始就说信是给信心做了下了一个什么定义？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完了以后，他开始讲这些信心伟人，讲到亚伯拉罕，讲到摩西，讲到一直下来了，他就讲到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这就是我们读的这些圣经人物。大卫到撒母耳，这是到后来的王国时期哈。而众先知的事，讲到先知书里头，他说因为时间不够多，篇幅也不够，就停到这边。但是他们怎么样？其实这些被呼召出来的人，我先讲，你在读的时候，你会相互映照这边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那些被呼召出来的人，他当时被呼召出来，怕不怕？怕。OK， 底波拉他觉得他自己是女的，他怎么去做军事活动？他找了一个巴拉 ，OK， 他怕 ，OK， 基甸怕不怕？怕 ，OK， 然后这些 巴拉基殿参孙耶弗他，他想说我是何等人 ？OK， 我的身份家世，我到哪里去找人来帮助我？可是不是这些人，他们是因着，哎，你会发现说，神拣选的就是靠的这个原则是什么？信。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个神都会用，在我们的上帝有这个东西，信心 faith。你说神，你就借着我来做成你要做的工作。神，你告诉我要做什么事，你就去做，这就是信心。于是这些人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利。讲。所以你在这边你就看到说，啊，四世纪在这边也是告诉我们要什么，信靠上帝。答案就在这边哈，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你看了那天那故事看了半天，看了那么多故事，又是参孙又是这个耶弗他，相信上帝是那位做事的上帝。OK， 他在后面，我们相信他，我们就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好的，所以士师时代是一个惨痛的时代，黑暗的时代，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的时代，他们也是非常败坏的时代。刚刚讲的支派中间也，所谓支派就相当于他们的兄弟，以色列兄弟中间彼此仇杀。主要原因，他们没有把纯正的信仰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个是圣经上讲的。他们在当时新的时代起来，不知道耶和华，这个教导没有传递下去哈。那我写给各位看一件事情哈，我们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大概用个两三分钟，我会很快。然后我们因为今天我们的团契还要限时，我也要到上面等会去跟他们练习限时哈，他们十点二十分就要开始，所以再跟各位多讲个一两分钟。在现在的时候，在赎罪日战争，在1973年，其实神不仅帮助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神在现在有没有帮助他？神也帮助他们。所以我在这次在看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哇，在1973年的时候，之前有一个1967年就打了这个什么以色列跟阿拉伯的战争，在那次战争的当中的时候，以色列就得到了西奈半岛这块地方，你看到这个颜色。达到了这个所谓的 West Bank 这个地方，还有格兰高地这个地方，还有加沙 Strip， 这个就是参孙跟那个菲利士人大概的地方的位置哈。那这边有叙利亚，那完了以后几年下去，那些阿拉伯国家就觉得说不甘心，他们失去这么多的这些领土，于是他们就处心积虑，他们就开始准备，他们要跟以色列打，而且这次他绝对是什么，要把它消灭掉，不是说只是打一打就算了哈，要把它消灭掉。处心积虑这么多年来，所以他们那个南边那个埃及 ，OK， 埃及他势必要把这边给他拿回来。连续北边的这个叙利亚，在这边格兰高地 ，OK，Syria，OK，、okay, okay, 要拿下来。你看到这个局势，一个北一个南，啊，一个上面一个下面，两边攻击，要把以色列整个给他拿下来。像以色列这么小地方，有多少力量？他如果来维持的打这边，上面就被他给攻下来，对不对？那他去堵上面，他们上面就想到说，嘿，这个是必赢的公司，而且他们选打仗是打哪一天？赎罪日，记不记得我们才走过利未记？赎罪日是什么东西？以色列全家什么事都不能做，把所有东西都放下来，那天还要怎么样？除了不做还要怎么样？他们一年中间这一天是一定要求的，其他的禁食是自愿的，这一天是一定要求禁食。哎呀，你看肚子饿在那边打什么仗啊？Get the point？ 以及人就找这个东西来发动攻击 ，OK？ 就在那天，那这里就讲了哈，他们就预备了很多，他们跨越这个苏黎世运河，做了很多的演习，然后以色列这时候就放了很多的坦克，就在这边，然后开始进攻，然后他们这边也在北边。有些字哈，我就省略了。但是也许你们回去再看的时候哈，讲义会给我们的Michael 弟兄，他会 post 在网站上。也许阿环老师下次可以为我们印一些集份给一些伯父母，然后这样。好，结果哈，给各位看几个图片。结果你看，哇，这个是埃及，他派了多少？他是有两个军的兵力，再加上坦克师，然后他过这个。过这个河哈，因为他这边是属于高地，他想说不太可能这边过，那有些是平坦之地，他就是坦克就这样上来， 你看那个兵力多强。然后以色列在这边驻防防守他上来，也只有小小的一些兵力，那时候又是赎罪日，很多的军人，我在看资料的时候他说很多军人就回去准备去过那个赎罪日了啊，他们的规定要回去，所以他马上就那天发动攻击就上来。以色列的情报也显示说那一次可能不会真正的来攻，也想说他们想说虽然有点迹象说可能战争要发动，可是 他想说可能不会，那以色列总理说他们不会来攻，哎，结果他真的攻了。然后你看这边是高地的地方哈，他用颜色比较深，坦克就进来了，然后全部都进来，哇，在那天赎罪的时候，然后这边他们推进15公里，然后这边以色列伤亡很大，然后想说哇，他们势如破竹进来哈。那另外一方的话，北边那边的那个叙利亚坦克也就是这样进来。然后 long story short， OK， 长话短说，结果没想到以色列还是很厉害哦，他们就把这些兵力集结，全力从一个地方冲破他们的突击，他的防线，然后这边他们就打，结果第一个他们的装甲旅进来就打破，第二个就跟进和他进了包抄，第三个就下去把他们整个 isolate。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看防线哈是在这边西乃半岛这边，你看到红线，结果他们以色列一打，中间有好多的细节哈，有好多的细节，他也讲到说有些那些战士上面有一个小兵，他开了个坦克打了好多的那个什么阿拉伯人的坦克，很厉害，那成为他们以色列的英雄。你看整个不仅这样，而且以色列还突破防线，把他们这边埃及的防线，还讲到直接他们就攻到他们的开罗首都那边，坦克就进去，这里他们的第三军从这边扩合以后到这边，他把它整个阻绝了，所以这个整个第三军他们就把它变成 isolate， 结果到时候整个埃及看着战事不妙，他本来想要攻上去，没攻上去，反而自己的军队好被整个包围。这是北边的战场，北边刚开始的时候从叙利亚这边红色下来很强了，那个势力范围很强的下来，可是到最后以色列居然突破防线，然后在这边你看他把他整个占领了，这样还打那个中间打了大概快20天左右，他们看到实在是不行了，所以他们就停火。那我要跟各位讲，你看看这些故事，我在看的时候刚好又看到这个以色列在打战争，我说这个以阿战争以色列怎么能够打赢这些东西，我们人所能看说也许以色列很厉害啊，他们人数少但是他们军火强大，其实也不然，这些都是压倒性的。他说坦克那个阿拉伯那边有800-900辆坦克，以色列只有200辆坦克，哇，那个势力都是很大的那种的那个比例。你就看他旧约，你就看他刚才讲的米甸人130,000，然后基甸那个他们才打300勇士，哇，你会觉得说其实这种故事我要让各位讲说其实也在我们周边，你去看这些东西，你有兴趣哈，以阿战争还有好几个 OK， 除了赎罪日以后还有好几个，你会发现说神真的是，其实我们愿意呼求神，我相信他们以色列也呼求上帝，神就帮他们哈，神就帮他们。那给各位，其实本来还想多讲一点，不过我想时间差不多了，我就不多说了，可以各位你已经体会到了哈，这种所谓事实所神救他的百姓，神以色列就是我们跟神呼求的时候神就来拯救我们，其实在我们的周边也有，也不一定说要到那个四世纪主前那么久。所以现在是后来在这个时候完了以后，他们虽然打败，但是联合国调停，以色列为了这里的地方的安全叫 peace agreement， OK， 和平谈判条约，所以还是把那西乃半岛的还给他们，他本来从那边站下来的还给他们哈，加沙走廊这边还是一个所谓未决定之带，所以他是用这种颜色来分。那葛兰高地所以以色列目前的版图还是这样子哈，你会发现说哇，这神好厉害。 米色还是蓝色？ 米色是以色列的，那这个有点蓝色或偏灰色，这个是未决定之带，所以有是 grey area， 就是这 以色列 它 跟埃及就 这 样隔着啊。 对， 那以前那个以色列不是摩西带他们出埃及吗？所以埃及这些人还是跟他们 以色列这边出埃及，那这个是西乃半岛哦。 那是以那边 的。对，但是现在是给 Egypt 归还给 Egypt。 是埃及吗？ 刚才讲了，这边西乃半岛，这边才是真正的埃及这边呢。 那是现在这个西乃半岛是什么？ 刚刚写的那个，这个是我在网站上面，这个是USCIA 的网站，就是美国的那些 OK 国家的那个 CIA 网站，说现在以色列的版图是这个样子，所以西乃半岛这边是埃及的，哎。 西乃半岛就是在那次战争之后给的，之前都还是以色列。 他们打下来的，对啊。 他是那时候他们攻打他，他怎么打下来，可是还是还给他。 对，还是为了和平，为了这个中东地带的和平。当然，当然你也知道这个东西，现在还是要打他们，没完没了哈、啊。要是不打，不就结没完没了？所以各位就看到说，哇，怎么会是这样哈、啊？而且打的开始就是赎罪日开始那天打，他们势如破竹，就一直打上来，一直打上来。就是美国那个以色列人那时候很厉害哈、啊。我相信神在后面也带领他们，我相信哈。啊好，我就分享到这边了。 现在非常感谢你把哈马斯兄姐妹一起来这个地方，你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的百姓？那么你自己拣选他们做你的子民，那今天也拣选弟兄姐妹们成为你的子民。我们从历史看到说你怎么带领他们，他们一生当中经历许许多多顺利的事物，不是你的事情。然而你仍然是怎么带领他们？把你带来，我们环境也是这样子，我们常常也看不见，不明白你的作为，好像有时候也不知道你在哪里。然后从历史看到说，你从来没有遗弃过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来听见的时候，你就施恩怜悯，让我们听见，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把这天剩下时间继续仰望在主手里，我恩待我们，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经历你心思意念对你自己的塑造改变，我经历你更大丰富的事情，也在你里面做奇迹奇妙大事，我相信一样感觉不他一样，我所有相信你的一面，我们把弟兄姐妹仰望在主手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